情狂庆丰收，怕约会最多手，太怕来事做安康永久。每个愿望变真，靠努力夺满分，有信念定会丰收。每个人活对手，家家都攞悠悠，这世界到处充满笑声，青春斗志会尽有，闪眼爱侣会尽有，福星眷顾继续有，陪住我，陪住你，你做那只老 ，We are so happy， 珠光贵气会尽有。聚个手，太太嚟是祝安康永久。每个愿望变真，靠努力夺满分，有信念定会丰收。每个人没对手，家家都攞悠悠，这世界到处充满笑声，青春斗志会尽有，闪眼爱侣会尽有。 早讲恭喜发财， 初二继续红包到来， 初三新衫依然着唔晒， 夜有贵人红围不请自来，初四大家变得好贵气， 初五冤家都变成知己， 个个笑口常开， 福气满袋， 日日都元宵，日日发大财，青春斗志会上有，千恩爱侣会上有，福星眷。